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们今天崇拜的三段经文都会用到。首先我们会从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看到耶稣如何拯救我们，接下来从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我们会看到上帝不仅借着耶稣给我们罪蒙赦免和永生，这些的确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也会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最后从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我们会看到上帝永恒的拯救和每天的照顾改变我们。我们不骄傲，我们也为了教会的工作而乐意地奉献。我们先看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这段形容耶稣如何赎我们的罪，最后也会带我们到天堂的家。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旧约的会幕和圣殿，当时的祭司常常杀了牛羊和其他的动物代替百姓，因为百姓都是罪人，所以他们应该死，但是上帝允许那些动物可以代替他们死。祭司杀了动物之后，他就把动物的血带进圣殿的至圣所，祭司在那里与上帝会面，上帝接纳那动物的牺牲，因此百姓的罪蒙赦免。但是希伯来书在下一章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这样子一直杀动物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百姓罪的问题。那里说那个献祭系统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那里也说，这献祭的系统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么，那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就说第二十四节开始，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他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那样把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为祭品，真的完整地除掉我们罪人的罪，我们也真需要他这样为我们替我们做，这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最近主日崇拜的经文常常提到我们如何是骄傲的，还有我们如何是自私的。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也一样提到这两个基本的罪，我们常常就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应该是为上帝也为别人而活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先或甚至只有考虑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自己所要的，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忘记我们应该或我们根本不想要为别人而牺牲我们自己。耶稣本来就是那样做，为我们而牺牲他自己，我们应该照样为我们家人也为其他的人牺牲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做。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借着他的牺牲，他如何把他自己献上为祭品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借着这样做就除掉我们罪的时候，我们真的得到安慰。这真是奇异的恩典。并且我们的经文还继续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也是为了除掉我们的罪。这个救赎工作已经做完了，他第二次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完成他拯救我们的大功。他第二次来会带我们到天堂去，这是他可靠的应许。我们凭这个真实的盼望而等候他的来临。耶稣2000年前所开始的拯救我们的大功，他将来一定会完成，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在这段我们看到上帝不仅赦免我们的罪和给我们永生，他也供应我们每天生活的需要，包括每天需要吃的。在这段上帝借着一位寡妇照顾先知以利亚，并且上帝借着一个奇妙的神迹供应这寡妇的需要，所以他跟他的儿子都有食物吃，又可以分享给先知以利亚吃。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看这段旧约的经文，是因为这段跟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很相似的。这两段都提到一个穷寡妇，并且这两位穷寡妇都奉献他们的一切为了教会的工作。我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旧约这段经文，因为在这段我们很清楚看到福音，上帝如何供应他们的需要。在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旧约的经文，这个穷寡妇的记载是耶稣讲的话的一个好例子。那位穷寡妇信靠上帝借着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因此他就把他最后的食物给以利亚，结果上帝就是照他的应许供应寡妇和他儿子的需要。你也可以信靠上帝的应许，他一定会照顾你，你不必担心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可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可以为上帝也为其他的人奉献你一生，上帝会保守你。他已经给你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当然也会给你你每天生活你肉体所需要的。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可福音12章38到44节。在这段我们看到，我们会看到耶稣拯救我们必然的果子。我们不骄傲，我们也奉献给教会，也给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这段是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从第38到40节。在这段耶稣叫人防备文士，就是一批宗教领导人文士。这些文士实在太骄傲的，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这些文士怎么是那么骄傲的呢？他们就是不懂，不相信他们是彻底的罪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就是不懂，不接受，他们只能在上帝的面前求他怜悯他们。那么我们也都是骄傲的，但是上帝的律法如果常常显示和定我们的罪之后，上帝的福音奇妙地白白地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比较难那样子骄傲。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骄傲。耶稣拯救我们必然的果子就是谦卑，我们的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谦卑的。我们福音书经文的第二部分是从第41节开始的，这段就是那跟我们旧约的经文一样的部分。在这段有一位穷寡妇奉献她一切的给圣殿，她的一切并不多，只有2个小钱，但是这是她一切养生的钱，所以耶稣说她的这么一点点还算比所有有钱的人奉献一大笔钱还多。这位穷寡妇所做的这种牺牲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并不应该觉得他所做的是很特别的或者很奇怪的。我们几个礼拜前就看到耶稣如何叫那年轻的官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当时彼得也提出他跟其他的门徒就是这样做，他们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如何应该奉献我们的一切，譬如罗马书12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品，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段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去做。这段开始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花了11章的时间形容上帝的慈悲，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现在在第12章的开始他才说，因为上帝的慈爱，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唯一的办法，旧约的穷寡妇，耶稣所看到的穷寡妇，还有你自己，唯一的办法你可以开始奉献你一切的，是因为上帝首先对你表示，对你赐下他的慈悲。唯一的办法你可以把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因为上帝首先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献上当作活祭。在他的怜悯里，上帝就是这样做，你也照样做，你奉献给教会，你服侍别人，这也是耶稣拯救你必然的果子。在今天的正道一开始，我们就看今天的书信，从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用他自己所流出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应许说，耶稣一定会再来，把我们信靠他的人带到我们天上的家，完成他拯救我们的大功。耶稣这样白白地拯救我们，因他怜悯我们罪人，他就这样主动做。接下来我们看了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上帝如何照顾一位穷寡妇，也照顾先知以利亚。这样我们就看出，上帝不仅拯救我们的灵魂，给我们永生，他也关心我们每天的生活，也照顾我们肉体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未来，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最后我们看今天的福音书经文， 我们看到那些骄傲的文士，也看到第二个穷寡妇如何奉献她一切养生的给教会。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怜悯，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也在他每天对我们的照顾，上帝白白地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改变我们。我们不必像宗教领导人那样骄傲，我们可以谦卑，我们也可以像那两位穷寡妇而奉献我们的一生，就像上帝服侍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奉献，我们也服侍别人，我们为他们而奉献我们自己，我们也为了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也奉献。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是耶稣拯救我们必然的果子。感谢主的恩典拯救我们，感谢主的力量使我们结出果子。阿们。上帝所赐出一人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